講開呢個3年8個月啦，我哋淪陷嘅日子當中咧嘅香港保衛戰啦，紀念陣亡將士咧，我哋不得不嚟到咧呢個赤柱軍人墳場紀念一下，懷緬一番。呢度咧係葬咗有700位嘅士兵同埋市民嘅骸骨喺度嘅。咁當中咧亦有一啲係一次世界大戰啦，當年咧都有一啲犧牲咗嘅一啲華工啦，即係華人嘅幫手去打仗嘅一啲人員啦，都喺入邊嘅。咁當中其實好多位咧，可能未必係1941年。犧牲，但係當中好多咧喺淪陷時期咧3年8個月當中咧犧牲嘅一啲好大嘅人物啊，包括一啲銀行大班啊，又或者係一啲本身佢係喺戰時一啲好重要職位啊、戰略上嘅重要人員喺度長眠於此嘅。嗱，又翻到嚟咧第二節嘅歷史啟示錄啦，咁啊繼續有我榮少。 查理 系冇咗毛头呢个字啦，真系 有头查理， 有头查理啦。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呢个3年8個月嘅启示录，真系好多嘢启示啊！嗱，头先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咧，嗰、那个加拿大嗰个两个协防香港嘅两营士兵咧，点解咁高调由呢个尖沙咀上船之后操去呢个深水埗军营咧？ 晒冷啊嘛， 冇错啊，真系晒冷。点解咧？其实成条。我哋叫做醉酒湾防线咧，系靠一个字，吹，吹字， 即系抛， 系啦，抛佢，即系话咧，点解用东方马其诺防线？其实马其诺防线咧，就系法国嘅一条咧抵御德军嘅防线。不过好讽刺喎，呢条防线咧，其实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咧， 冇点用， 几嘢就玩完咯， 冇点用到。 其实冇点用，因为人哋兜去阿登森林度打佢啊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马其诺防系唔利是嘅。不过当然用呢个名啦，即系话我哋好劲啊，我哋条防线好劲啊。嗱，就系因为佢吹到咁大咧，所以日本本身英国人咧谂住。我吹到咁大，你唔敢嚟打我？ 点知原来吹到大啲，日本仔去派更多人嚟。 系啦，冇错。 唔系，即系英国人佢唔明日本仔嘅心态，即系个文化唔同。 系啊， 我哋就唔会嘅，我哋就唔会吹嘅，因为我哋吹人嘅话咧，人哋一定会即系 加倍打你啊嘛。即系香港，我或者中，我就广东人心态咧，就和港冚珍珠。我有个机枪堡，我做乜要话俾你知啫？ 系咯， 傻嘅你嚟到咪知咯。但系问题唔系英国人谂住就系喺外交上边谂住攞一个叫威势。嗱，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嘅，就系佢俾咗咧几年时间咧喺香港居住嘅人咧定心丸食，等到大家就算打到嚟之前咧都仲好开心嘅。 即系温水煮蛙， 正滚水啊！呢个嘢落落嚟嘅话咧，就真系金到晕啦，系啦。好，我哋可以去第三啊，第三张相系啦。好啦，嗱，点解要俾呢张相大家睇咧？呢、這个咧就系当年香港嘅苦坎图啦。 系啦，话好多地名嗱，见到红磡系咪？红磡啦， 系啦。 哇，你喺呢个九龙湾、观塘一带咧。仲系咧荒芜 嘅，系啊！嗰阵时叫做新九龙嘅地段咧，佢哋嗰边咧就未开发晒嘅，即系接近未开发啦。咁样系啲石矿砂，系嗰啲咩石爆石嗰啲 石矿场， 石矿场系啦，冇错啦。嗱，嚟到呢一度咧，就眨下眼咧，就去到战争开始啦， 打到嚟啦， 打到嚟啦。咁喺12月8日咧，上昼8点咧，日本军机咧就突然间突袭呢个肯德机场。 系， 咁当然啦，我哋香港本身皇家空军系有军机嘅，就有5隻咁大把嘅军机嘅5架，系啦。 又令我谂起嗰、那个碧血长天里边嗰个德军 啊，系咯？点解咧？ 盟军大规模反攻啊嘛，跟住。上头叫德军你派飞机去抵挡啊，炸啲军舰，跟住我得几架飞机就喺度， 系啦， 嗰啲几千只战舰嗰度， 咁啊，5架皇家空军战机咧，同埋多架民航机炸毁啦，咁其实好多设施都。大部分嘅设施都损毁咗嘅，但系咧个跑道咧就损毁就轻微，有原因嘅。 因为日本人佢要攞翻机场嚟用噶嘛，点会炸烂自己要攞嘅嘢啫？ 系啦，即系设施可以炸烂，因为到时可以自己整嘛。但系问题咧，因为佢唔可以俾你即刻嗰下要用啊嘛。但 系 跑道尽量有得完整就越好啦。咁其实后来阵间一路讲落咧，大家都觉得有啲歧视喺个当中咧奇怪嘅事发生咗嘅。好啦，好啦，去到第五幅图啊。第五幅图系啦，好，咁就日本咧就由呢个深圳咧就渡河入香港，你睇下，其实佢可以咁讲都几长驱直进嘅，踩住单车过嚟啊，咁就 我谂呢个系应该系咧 打完之后呢个系后来嗰啲部队嚟噶啦， 合作部队 系啦，即系真正你打嗰啲咧，冇咁他条嘅。 系啦，因为冲过嚟嘅时候咧，其实英国政府或者叫香港政府啦，个策略就系咧，第一道防线虽然设置喺呢个深圳河嗰度，但实际上个防线咧系由印度兵去驻守咧，佢就尽量毁坏道路、毁坏桥梁，尽量拖延日本打入市区嗰个速度。 印度兵嗰阵时候，如果冇记错。在九龙坑即是粉岭那里一带呢那里驻守的、即其实他是新界那里第一度跟日本人接触的部队来的。 是啦他们都有做一些叫做拖延性的策略呢令到他们没那么快的。但是虽然这样讲呢实际上呢讲的是八号来入侵、我讲的九号呢已经到达这个聚酒湾防线了。 因为你实在太难啦，你点解咧？你香港嗰啲虽然系多国部队，但基本上全部都系太子兵，全部都系少爷兵。另外就是 有实际作战经验嘅，但系始终比起38师团就有啲差异。 你当年日军系真系身经百战嘅，劲旅嚟嘅， 冇错。 即系等于我而家忽然间我走去溜啊碧咸踢波，系咪先？即系死得啦， 系咪先？咁啊系，你讲得冇错。嗱咁啊，喺 我哋睇下张图啊，睇下 我第六张图啦，第六张图啦。 嗱啊，呢张嗱，你日本仔已经行到落嚟噶啦，你。即系头先就系踩单车啦，而家即系已经基本上系步操落紧嚟噶啦。 系啊，咁就佢好快咁样咧，已经到达咗呢个城门碉堡嗰度附近啦。咁、其实咧系讲紧喺城门碉堡喺十号嘅凌晨咧，即系估唔到啦，用咗三个小时已经占领咗呢个碉堡啦。 嗱，所以其实当时咧战况最激烈嘅，其实新界。并冇特别嘅大嘅战斗， 系冇错， 即系英国人基本上系嗰阵时已经系即系所谓扯战扯退，系推住嚟打嘅。 系啊，其实拖延佢，希望佢嚟到呢一个叫做东方马其诺防线咧，最终防线咧谂住顶耐少少嘅。 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嗱，睇我睇张相咧，左下角嘅面有啲咧戴住嗰啲新界帽、客家嗰啲帽嗰啲人啊。 系啊， 即系其实基本上新界已经系都唔使点打就已经行咗过嚟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当中咧，当日发生过好多强暴嘅事件啦，咁啊新界嗰度啦，但系属于咧其实都唔算话最大规模嘅当日。好啦，咁一路咧喺度打啦，咁好啦，咁你既然你嗰个城门碉堡部分丢失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嘅支援咧系唔够嘅。当日呢个英军，咁佢哋唯有咧就点样啊？就撤出九龙半岛啦。 撤退 啊！系啦，好，去第七张图啊，六 A 系啦。咁呢度好明显啦，见到日本人啦打到去呢个尖沙咀啦， 系啦， 系啦。咁其实咧当日咧去到咧12号啦，咁就失陷噶啦。咁开战只系仅嘅。5日嘅啫，咁佢哋最尾守嘅位置咧，九龙嘅守军咧就去到呢个魔鬼山，咁就由呢个拉吉普营负责防守嘅，系啦，咁之后咧佢哋就12号晚咧就已经系撤翻去香港岛，就谂住喺香港岛做一个长期小少嘅固守，系啦，当日咧英国人个战略就谂住咧香港尽量拖耐啲，咁希望咧新加坡嗰边嘅援军或者菲律宾。 嗰边赶到嚟， 嗰边嘅援军赶到嚟咧，希望帮助香港咧嚟做呢个协防嘅。 但系可惜啦，因为日本同时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咧，即系所以原本个如意算盘就打唔响啦。 系啦， 即系两边都应接不下。 系啦，佢有四个点想打嘅，第一个就当然系珍珠港啦。 系啊， 跟住就香港啦，跟住就菲律宾马尼拉啦，跟住就新加坡嘅。佢四个点同一时间同步，差唔多发动战争嘅。 所以我谂其实日本人其实个情报真系好犀利，佢知道英国佬佢嗰个部署。是点嘅？应该系 系啦，好咁啊，跟住就我哋去埋呢、這个七啦，系咪第七啦？嗱，呢一幅相咧就显示到咧当日咧嗰个位置咧，其实佢特登咧就喺九龙半岛就走翻嚟呢个香港岛呢边防守嘅。嗱、你见到咧而家咧有英文字嘅位置咧，嗰度咧就其实就唔系即上面嗰橛啦，其实系九龙东嚟嘅呢个位置，系啦， 即系其实今日嘅油塘一带啦， 应该系咪油塘？唔系，因为嗰时未填海啦，应该就我谂系红磡一带， 紅磡， 紅磡一帶嘅突出部啦，係咪啦？ 唔係喎，嗱你講， 係會有糖喎，你啱喎，係 呢個你圓門最窄嗰位啊嘛。 係啦，好啊，好啊，好啦，好咁翻翻嚟先。 因為嗱呢度咧，我又想講少少咧，因為當時其實日軍佔領咗嗰個魔鬼山炮台之後咧，佢就用咗個炮台，就同港島呢邊，即係話而家今日開防博物館嗰邊嘅鯉魚門炮台咧，嗱大家唔好搞錯，鯉魚門炮台唔係喺鯉魚門嘅，係喺柴灣嘅， 係係冇錯冇錯， 所以呢個搞清楚，即係兩邊咧就日本人就利用魔鬼山炮台咧同鯉魚門炮台嘅英軍咧互相炮戰嘅，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係打過去對面海啊嘛， 係啦冇錯， 好我哋去第八幅圖啊。系啦，嗱呢一个咧，亦睇到咧一个俯视嘅图咧，你会见到咧当日嗰个位置咧就系咁样嘅。香港因为好多地方未填海啦，未开发， 今日大部分嗰个外形都系 填平咗噶啦。其实咧，你留意一下侧边个突出个位置，同埋后边已经填平咗噶啦，好多地方。好，再翻翻嚟啦。啊，好啦，其实咧喺香港当日咧沦陷之前咧，或者叫做打开战之前咧。其实好多军国要人都喺香港岛，喺香港呢个地方嘅，喺九龙嘅，喺香港。好啦，尤其是咧，宋庆龄两姊妹咧，其实滞留咗喺香港嘅。 宋庆龄、宋美龄啊， 系啦，两姊妹。咁佢哋咧系讲紧系香港打到嚟啦，咁先至因为喺香港团聚啊嘛，先至咧系八号，你知八号已经朝头早炸咗机场啦。 系啊， 我下头先咪讲个跑道未炸烂嘅。 系啊， 咁好啦，八号嘅时候咧喺重庆飞嘅专机嚟。一停低，佢两姊妹即刻冲上个飞机嗰度，同埋啲侍从即刻开走，唔敢逗留。 嗯、 因为呢啲你知啦，啲咁紧要嘅军国要人咧，喂，宋美龄、宋庆龄，宋庆龄系孙中山个太太，即系国母啦。咁、宋美龄都系国母、啊，两姊妹。 宋美龄就系当时委员长夫人。 系啦，两个都系孙中山同埋蒋介石嘅夫人、啊。 哇， 俾日本执到我哋两个。真系呢个战略价值系非比寻常嘅，系嘛、 啊？ 可以能力喂，蒋介石你唔同我，跟住系嘛？咁我哋即刻就即系坐飞机离开咗啦，咁、样嘅。好啦，咁啊，另外阿孙科咧，即系孙中山个仔咧，都系坐最后一批嘅飞机咧离开呢个启德机场嘅。好啦，咁好啦，咁啊去到十八号，其实嗱一路讲紧头先打仗啦。好啦，我哋去一去呢个第幅十幅图啊，第九啊，第九。 我喺呢度。 嗱呢一度咧就系、是、呢、這个跑马地啦，嗱因为头先我哋讲紧咧，喺撤咗去香港岛之后， 英军其实已经喺港岛度咧系还手噶啦，即系开始就其实等于好似德军轰炸伦敦咁样，开始咧就隔住个海咧 炮战啦，两边 炮战啦， 系啦，好啦，十二号咧头先讲咗啦，就九龙半岛沦陷啦，咁、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呢几日呢五日咧，其实成个日本个战略咧就系、是、我唔咁急打你住，我运多啲重炮嚟先，同埋我要做一个休整。咁当中咧喺嗰段时间咧，咁就不停咁炮战啦。好啦，去到咧嗱，你睇到呢个状况咧，就系讲紧系不停咁空袭啊，同埋打呢个香港岛嘅状况啦。好啦，去到十八号晚嘅时候咧，就日军咧就从呢个港岛嘅东北啦，北角嘅电厂附近咧登陆啦。当日咧就其实系都系印度喺度，印度人喺度守住、所以其实我都好感激咧一啲石刻教徒嘅印度人嘅，佢哋当日咧即系。早幾集前嘅無所不談阿 Jimmy 咧，佢哋嘅即係可能講緊父輩啊、祖父輩咧，即係或者佢哋嘅嗰個種族啦，曾經試過幫香港協防，係盡咗好大努力咯。 即係其實今日喺香港好多嘅印度裔嘅香港人咧，佢哋、 就係、是、石刻教， 即係佢哋其實個祖父輩其實都係可能係曾經為香港捐軀，或者係曾經係為保護香港出過力。 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佢打到嚟啦，咁印度人就同啲华籍嘅英兵同埋啲义勇军讲话：，喂，你哋都系黄皮肤黄面孔，不如咁啦，你哋除咗制服，你哋就走啦，唔喺度作无谓嘅牺牲啦。我哋印度人睇就知系印度人啦，咁我哋冇得走，我哋唯有系抵抗到底啦。即系曾经试过系有啲咁嘅友谊嘅， 即系一 个状况出现， 人性光辉面嘅一面出现。 系啦，好啦，咁我哋去一去第十幅图啊。系啦，嗱呢个咧就好明显咧，俾大家睇到咧， 当时的战略嗰个路线图啦。 系啦，你见到日军咧，其实嚟得好快嘅，分三路啦，228、229、230联队啦，咁啊嚟点样去夺取九龙半岛啦，跟住咧喺唔同嘅地方开始啊轰炸香港啦，同埋谂住登陆嘅。咁曾经试过咧，头先你讲嘅冇错啦，喺魔鬼山嗰边咧，你嗰边你鱼门三家村嗰度咧，曾经试过有日本人咧就试过游水过嚟呢边嘅鲤鱼门啦，即系香港海防博物馆呢边啦，就谂住刺探下啲军情嘅。佢哋就话揾咗两个系奥运嘅日本选手游水过嚟，但系发觉喂唔掂啊，啲水流太急啊， 好急嘅， 唔好游水过嚟啊，顶唔紧啊，跟住就佢哋就取消咗用呢个徒手游水嚟登岸呢个策略啦，系啦。 唔系呢个咧，我有啲趣闻咧，关于鲤鱼门嗰度咧，之前系即系日本人同驻守英军喺嗰度打得好犀利噶嘛，佢哋日本人都系喺鲤鱼门嗰度，即系九龙呢边嘅鲤鱼门出发。然后嚟香港柴湾呢一头，香港登陆噶嘛？咁我之前咧同个旧同事咧就试过，曾经咧喺三家村，即系今日三家村，外少少，即系唔系维多利亚港啊，嗰度咧试过想潜水落下边咧，睇下有冇捞唔捞到当时沉没位嗰啲 哦，啲军用物资系 系啦系啦， 结果。 学你话斋啦，水流太急啦，话落咗一阵，我哋上翻嚟啦，费事咧冲走咗，变咗我哋成为物资啊！到时 系啊，真系啊，唔好搞啲咁嘅嘢，大佬系啊。好，第十幅图啊，第十一啦。系啦，好嗱，呢度咧就见到咧一啲佢哋抵抗时候嘅状况啦。咁其实去到19、20号咧登陆咗之后咧，日军就开始咧进驻呢个咧跑马地同埋呢个浅水湾，已经打到去跑马地浅水湾噶啦。 喂，刘永少啦，我又想提一提咧，嗱，日本人占领咗呢个港岛嘅北面嘅时候咧，佢哋系由中间咧黄泥涌峡嗰度咧，曾经同英军都有一个激烈嘅。战斗噶 喎，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佢去到上到去嗰个黄泥涌峡咧，有一个咧叫做五叉口嘅地方，即系日本个嗰个命名嘅。咁其实嗰个位置咧，阵间我哋会有一段片咧，会俾大家睇嘅。中间都有个碑喺度，纪念一啲伤亡嘅一啲人士嘅，系啦。咁我哋不过呢个我就留待阵间再讲啦，系啦。我一路推演落去先。好啦，咁啊，第十二幅图啊，去埋。系啦，呢一啲咧就系啲炮台嘅位置啦。 系 呢个系咪咩？呢个 系摩星岭。 系啦，摩星岭系啦，系啦。好啦，咁其实咧想讲咧就系喺呢个点解守军一路都会死守落去而唔打算系投降咧？其实佢哋收到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嘅。咁佢哋收到咧喺重庆嘅英国领事馆嘅一个武官打嚟嘅电报，同阿杨无忌讲，其实你哋守多阵啦。 中国军队会在深圳这边。 十日之后呢，中国军队就会开到来深圳的啦，来减轻你们的压力，做你们的支援。那当时呢，现在有些国民党的军官就讲回当时其实握住英国人的。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未必过到日本在深圳的防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么急速地来到广东支援呢， 全部轻装备的。 是啦，真的没有重装备咯。所以就是其实打不过日本的防线咯。 急行军通常都没办法太多的那些辎重的所谓。 是啦，辎重就没有那么容易。去咩啦？咁其实咧，你又唔好话国民政府冇做过嘢，佢都曾经试过组织个轰炸队咧，就喺呢个22号嗰日咧，就嚟香港叫支援嘅。佢有6架战斗机同埋3架轰炸机咧，就嚟炸呢个日本嘅九龙嘅据点嘅。 即系如果以当时中国嘅力量嚟讲，其实呢个系好大帮忙噶啦，算系。 佢哋尽晒噶啦，佢哋真系数手指数得出有几多架军机嘅咁。佢哋肯做咧，即系起码叫做喺姿态上边系协防紧，即系可以话中国同埋英国都系一个联盟嘅状态咯。而喺个军事上边咧，都表现咗出嚟咯。咁后来咧，当然啦，英国人都帮助陈策将军啦，逃出香港啦，成啦，好去到佢好 set 嘅啦，13号啦，十三系啦。咁咧，你见到咧系东西旅啦，其实咧啱啱所讲咧嗰个大概喺猎高逊山附近嗰个位置咧，个黄泥涌峡嗰度咧，就其实就失守咗之后咧，就直插落嚟咧，日军就喺黄泥涌峡咧直插落嚟咧呢个浅水湾。咁其实浅水湾酒店咧就当时嘅一个叫做即系军事医院咁样，发生咗好激烈嘅抵抗啦。咁当中咧，日本去到咧就。 奸淫啊，成日杀啲医生啊，发生咗好多即系惨绝人寰嘅事情啦。咁啊，将佢将个东西女就切割咗，咁啊变咗嗰段时间咧都几惨嘅，都几大势已去嘅。咁后来去到二十号，你见到一路咧切割到咧个东女就匿埋，即系唔好话匿埋啦，去到呢、這个赤柱半岛，咁样嘅啫，嚟抵抗日军。咁好啦，咁你见到西线嗰度咧，西女咧就去到湾仔咯，去到讲紧系。湾仔嘅市区打紧巷战噶啦，已经系啊！ 今日嗰个西旅嗰、那个曾经嗰个驻地咧，其实个遗迹仲喺度嘅，就喺横涌峡道嗰个油站旁边嗰个上去。即系如果其实大家观众咧有兴趣咧，可以去嗰个凭吊一番。 系啦，嗰度咧罗信准将咧都喺嗰度牺牲嘅。系啦，好啦，咁好啦，咁啊去到十四啊。嗱，嗰陣時係激烈，真係打巷戰，打得好緊要嘅，係啦。好啦，咁去到咧廿五號嘅時候咧，咁聖誕節啦，咁莫德比將軍咧就同楊慕琦講：喂，就係大勢已去啦，因為我哋東西線俾人切割咗， 冇得打。 根本上我哋都唔知道對面發生咩事， 同埋就係冇補給啊，係 冇補給啊，斷水斷電，咁冇辦法啦，咁不如為咗。香港嘅市民嘅安危，咁不如投降啦。咁啊，廿五晚上咧，咁就喺九龙半岛酒店嗰度咧，就签投降书啦，就结束，好似三三六号房啊嗰度结束咗咧十八日嘅战斗啦，咁样嘅。咁好啦，讲翻少少咧，英国人嘅心态咧，其实好复杂嘅，去守护香港咧，就谂住。又唔想你其實有人講過，不如咁啦，我哋做一個好似巴黎咁樣一個不設防城市，咁一避免咗任何嘅死傷啦咁樣。但係丘吉爾就拍台唔得，呢、這個我哋大英帝國嘅面子問題，我哋唔可以就咁放棄咗一個香港嘅。 嗱，講開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好好大對比嘅，即係同隔離埠。完全系两，完全系两个情况嚟噶。 你讲苏打浮系嘛？ 苏打浮 啦。阿苏打浮，澳门咧呢、這个好奇迹地咧，其实成个二次大战好似都唔关佢事咁嘅，因为葡国人同埋日本人系其实系两个系好似有个默契咁样咧，系冇侵占过澳门嘅成个。 所以基本上当时系澳门， 日本喺澳门横行嘅。 系啦，即系佢系冇打过仗啊！澳门其实 系啦，冇错啦，系啦，甚至乎咧，我睇翻咧，阿边个回忆录嘅嗰个叫做韩生回忆录咧，当时佢走咗澳门揾食嘅，真系揾火水揾食嘅。好啊，嗱，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哋去一去咧，第二节嘅第二啦，嗰条片啊，俾大家睇睇啦。嗱，嚟到咧节目嘅结尾部分啦，咁我哋嚟一嚟呢一度咧，和平英雄纪念碑咧，就纪念一下咧喺二战同一战当中咧阵亡嘅所有嘅军人啦咁我哋以咧浩氣長存、英魂不朽嚟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咁其實呢一個地方咧都係好宜人嘅。不過咧，大家睇到後面啦，有啲聖誕節嘅氣氛啦、佈置啦，同埋咧一啲新舊交替嘅感覺咧，我哋好強烈嘅。咁希望大家咧喺呢一個咧咁急速發展嘅城市啦，都希望咧記得我曾經香港發生咗一件香港保衛戰同埋三年零八個月嘅艱苦日子。好，拜拜。嗯，好啦，翻到嚟啦。 哇，荣少，嗰、那个头先你妈生细佬嚟噶，咁型嘅， 唔系，其实真系我嚟嘅。嗱好啦，咁我就话 好少我见你咁型， 唔好咁讲啦。咁 平时你都系 man 嘅啫嘛，冇咁型。 系啦，嗱咁咧就啱啱我哋话翻到直播室同大家讲一讲啦，解释下啦。咁啊，无头你好似有古阿茶，你好似有古仔喎，你讲嚟听一听先。 嗱，头先大家见到咧嗰个海防博物馆，即系今日嗰个入口正门嗰度摆咗啲火药库噶嘛。但系嗱，头先都见到一条片度咧，啲砖墙咪好多弹窿嘅。 系，冇错。 嗱，阿荣少，你当日去嘅时候咧，你除咗弹窿之外咧，嗰度你有冇发现其他嘢先？ 冇噶啦，冇。系摆紧啲大炮喺度啦， 展览品 啊。 嗱，其实我以前细个咧，曾经喺嗰度玩嘅，即系去嗰度玩嘅 探险。 系啦，即系嗰阵时未系博物馆嚟嘅，嗰阵仲系废墟嚟嘅。嗰、那个位置砖墙嗰个弧形嗰个位咧，中间咧其实有几条。大木柱喺度， 大木柱系 几条大木柱上面都有弹空嘅。 哦， 但系你谂下啦，木柱一条弹窿， 系 后边砖墙有弹窿，咁你谂下做乜嘢嘅？ 呢啲一定系行刑啦、枪毙嘅状况啦。 系啊，我哋嗰阵时咪做嗰个酷刑嘅，话呢个就系枪毙啊，即系绑啲人喺度柱度，然后喺嗰度打靶嘅。 哦，系啦， 不过 做咗博物馆之后咧，个基督柱咧就移走咗啦。咁啊，费事可能 太恐怖啦，太恐怖啦！喺零舍嗰个位置咁多弹窿，咁系人见到心寒啦，都知道发生咩事啦。系啊， 咁所以其实大家即系去到嗰度咧，我即系都希望大家用一个即系比较严肃嘅心态去嗰度啦，即系唔好嬉笑啦，嗰啲地方。 嗯，好，去埋第十四张图啊，去多次啊。系啦，第十五蚊，第十之后再去一张，后一张，系嘛？好，唔使啦，唔使啦，好，呢度完啦，好，好啦 ，OK， 咁啊，今节咧我哋又好快搵咗时间啫，咁好啦，咁我哋下一节嘅时候咧，我哋再继续讲3008个月发生紧啲咩事，转头见。